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想带领大家一起去尝美食。有这样一种地方美食，吃上一口就很过瘾，让人魂牵梦绕，而吃的时候呢，人们会发出这样的声音，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没错的，今天呢，我就带领大家去吃辣味麻味满满的四川美食，而它就是正宗的串串香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小彤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最具人气最好吃的10家串串香店，看有没有你家附近的店面呢，不妨去试一试哦。串串香可以说是越辣越香越好吃，那龙门镇串串香就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家店了。这家店开在小营西路，挺好找的。虽然店面的装修非常的朴素，但是从锅底到餐具到串串香的味道都和成都的基本一致。麻辣牛肉非常的入味，就是量不算很大，他家的小料给他们家的串串香也加了不少的分儿。而菜的品种呢，尤其是肉的品种非常的多，摆在店里随吃随拿，很上瘾。串串种类很多，差不多是9毛钱一签子。这儿除了麻辣牛肉之外呢，还会意外的发现5香牛肉，煮在麻辣锅里，那也是相当入味的一道菜。另外还有煮油条，也特别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。他们家的汤底的确很赞，能捞得着排骨和鸡肉，所以啊，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汤了，怪不得这么香呢。而在他们家吃串呢，香油小料也是内容丰富的。 除了蒜和香油之外，还会撒一些盐、葱花以及一些麻油，配着锅底搭在口里，真的是味道层次太美妙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串串香的店面叫做川城串，川是四川的川，然后呢城串就是成为串串香的串。川城串呢，虽然藏在圣武东里的小区里头，但是啊却是招来了不少的回头客呢，大家从各地赶到这里专门就是为了吃他家的串串。他家环境很好的，非常的干净而且敞亮，这一点在串串香的火锅里面还是很不错的，值得一提。吃他们家的锅底倒是与众不同，内有乾坤。首先看起来就比其他的串串显得清亮更红，因为啊他家不放牛油，而是用的菜籽油配上黄豆豉和新鲜的四川辣椒熬制而成的，所以呢没有那么油腻，却多了几分清香的味道在里面。至于他们家的菜品呢，比如说各种牛肉牛舌都不错，串串经过麻椒腌制之后也是超级入味的，香辣麻辣但是不呛口。也正是因为他们家选用了菜籽油作为锅底，虽然整个锅很火辣，但是啊吃过之后却没有不适的感觉。那么地址呢就在朝阳区的磨坊北里215号楼，人均消费46元左右。我们都知道天府之国美食遍地，但是在北京想找到最接近四川的美食，那还要去乐山飘香串串店了。乐山飘香，一听这名字呀就很四川，是不是呢？想到了那尊大佛了吧。好吧，乐山飘香串串店呢也是特别火的一家串店，到了饭点的时候基本上要靠等座位的。串串种类齐全，像鸡肉啊牛肉啊酥肉啊都特别受欢迎，锅底呢香辣过瘾，四川的小伙伴也表示几乎和当地吃到的一模一样，口味非常的棒，吃的时候最好蘸一些香油碟和干碟，这才更接近当地的味道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呢，是乐山这家店出了很多串是别的店很难找得到的，比如说芋头啊鸽肚啊秋葵什么的，穿起来照样涮着吃，味道极好。麻辣牛肉入味而且很嫩，1块钱一串，绝对值了。当然了，在吃的时候呢最好配上老板自制的酸梅汤，这样既可以解油腻又可以不上火，特别的爽快。在这儿呢还特别推荐要点香油碟，里面除了蒜泥花生碎呢还有其他说不出来的一些配料在一起，但是配在一块就是超级好吃，记得推荐的香油碟是必点的哦。 我听见雨滴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慢 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情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他会有多幸运，多幸运。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他会有多幸运，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去品尝北京的那些令人魂牵梦绕的四川串串香。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菜麻，菜市口老店，门面呢很不起眼，但是人气巨旺盛。一到饭点儿，这里准排队，是开了很多年的一家店了，但是味道一直没有变。串串锅的火锅底料呢，那是相当重要的了，浓浓的辣椒香味充满了整个小店，绝对令人是垂涎欲滴。吃不了辣的话呢，清汤涮也是相当不错的，这里的汤可都是牛骨熬制的。到了菜麻吃肉串，可以说是精髓所在了。羊肉串鲜嫩不膻，牛肉串嚼头不柴，而鸡肉呢不硬不干。当然了，尤其值得推荐的还是麻辣牛肉，每次去啊必须要拿上一大把，在锅里涮一涮煮一煮，那从里到外的火爆让人爽到极致。地点呢就在西城区菜市口路口向南500米，人均消费65元左右。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叫做毒蛇火锅串串，毒是独立的毒，蛇是舌头的蛇。这是一家很惊艳的串串店，店里呢主打各种火锅串串，类似钵钵鸡，只需要选好串串交给服务员，坐着等吃的就好了。除了有各式各样的串串，还有特色的烤饭、芝士焗番薯、重庆小面等一系列特色小吃。 这里一进门啊，就是自助的小料台，左手边是串串自取冰柜，一律都是9毛钱一串，选好了交给店里的店员，有番茄或者是麻辣的底料可以选，一会儿啊就能端上来。串串虽然量不大，但是非常的入味儿，蘸上自己制作的小料，感觉非常的不错。那么再推荐一下他家的各种的烤饭吧，比如说招牌的毒蛇烤饭，浓浓的芝士在上面，香气袭人。而花甲米线呢，虽然跟川渝的有区别，但是也是相当好吃的。芝士烤红薯是姑娘们必点的，而烤脑花呢，一点儿也不腥。那么毒蛇火锅串串的地址呢，在朝阳区金泉美食宫14号，人均消费49元左右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叫做玉林串串香，这可是一家令成都人都魂牵梦绕的串串香店。它的地点呢，就在海淀区魏公村街12号韦伯豪小区正对面。那么到了玉林串串店，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他家的排骨。他家的排骨不得不说那是相当的成功的，肉很容易脱骨，烂又不散，经过腌制之后呢，香辣入味，甭提多香了。而腌制好的麻辣牛肉、羊肉、鸡肉，还有翅尖以及鱼，都是非常好吃的，味道都不错，煮久了也不会老。那么刚才为大家推荐的呢，很多都是需要煮的火锅串串，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成都排第一位的冷锅串。康二姐串串香在成都几千家的串串店当中呢，康二姐是做头一把交椅的，当然了，也开到了北京，不仅配料原材料都是从成都运来的，连做菜的人也是原班人马，怪不得好多人都说跟在成都吃的是一个味儿。之前呢，三里屯店总是人头攒动，现在天通苑也开分店了，再不用到处去排队了。店里自取的串串品种很多，一律啊都是6毛钱，而且相当干净。串串煮好之后呢，直接用盘子盛上来，当你用筷子从签子上撸下食物的过程当中，麻辣的味道啊已经飘进鼻子里，口水已经开始涌动了。当然了，除了串串之外呢，这里还有脑花啊、鹌鹑蛋、鸭舌、兔头等一些辣卤可以选择，而主食呢则是四川最著名的中水饺和鸡丝凉面。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，在下午3点的自习室里，我喜欢看你傻笑的表情，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。你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，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，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，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。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 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落，被温暖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收藏青春的钥匙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，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。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，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？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，被温暖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收藏青春的钥匙。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，被温暖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收藏青春的钥匙，收藏青春的钥匙，收藏青春的钥匙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在北京遍地寻访好吃的串串香。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推荐的是小哥香串坊。这家店呢，开在首开幸福广场39号楼的2层。店里主要经营的是冷锅串串，有着浓郁的成都特色风味，5毛钱一串，细细的竹签穿成，放入特制配方的锅里，那么一煮，再蘸上香油碟或者是干料，简直是香气四溢。特别推荐的必点菜品呢，就是麻辣牛肉和龙利鱼了。地道的川菜烫串啊，绝对是不配着麻酱吃的，就是一碗香浓的蒜泥香油蘸料就绝对够用了。雷你妹串串香火锅，听着名字确实有点雷，味道呢也是很正的。门脸藏在居民小区里面，一进去就能看见每桌都有一大把签子，气氛好热闹啊。串呢是1块钱一串，蔬菜很新鲜，菜和肉也都可以论盘来拿。锅可以选红汤、白汤或者是鸳鸯锅底。他们家的肥肠和毛肚都值得推荐，很干净，没有任何异味，涮一下就能吃，非常的嫩，千万不要煮久喽。而豆制品呢，种类也非常的多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辣锅里涮豆制品，那味道简直绝了。那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张妈妈特色川味馆，一听这名啊，应该就能知道一定是家乡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。

为什么秘密将列宁送回俄国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